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3号星期四，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2和7。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今天可能有7到8级阵风。 今明两天早7点前，北京地铁刷卡9.9折优惠。 社科院建议从2018年启动延迟退休。 今天凌晨，美国加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至少14人死亡，凶手在逃。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今年年底前动批上万家商户要疏解60%以上，人流量现在只有此前的1/5。 北京家庭医生式服务计划2012年普及，至今依然卡壳。新华社探访原因。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到此一游刻上飞机舷窗，民航专家表示应进行处罚。 经韩国等4国申报，拔河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年的3月16号晚上，江顺玉在回家途中帮助民警抓获了持刀抢劫的嫌疑人，后来才得知这是影响恶劣的王府井卡地亚表店的抢劫案。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在那一时刻，一名保安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江顺玉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一起来听这事儿我该管。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明两天的早上七点之前，北京地铁通过哪一种方式进站会有9.9折的优惠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数码收音机一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到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大相对湿度70%，夜间最低气温0下4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优。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好，头条资讯呢，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北京今天可能有7到8级的阵风。昨天下午5点，北京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风力将加大到5级左右，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按照防御指南，在大风蓝色预警下呀，相关部门应该密切的关注城区森林和草场防火，而且要停止高空水上户外作业和游乐活动。 相关单位呢，应该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物体，行人咱们尽量少骑自行车， 不要在高层建筑、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以及大树下方停留。 去年的12月1号呢，北京也是刮起了6级的大风。当天晚上，朝阳大悦城西南角30平方米的外墙材料被大风吹落，砸中了行人，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的悲剧。所以说啊，在大风天，安全提示很有必要。 嗯，那么大风天到来呢，也有好消息，就是在北风的助力之下，昨天京城 PM2.5 一度降到了个位数， 嗯，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1级优。但是人们也不禁纳闷啊，难道北京治霾只能靠风吗？ 哎，当然不是啦，减排必须是持续进行的。不过呀，在冬季等风来，或许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一种除霾的方式。 嗯，不过啊，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大风不能天天刮。根据预报呢，本周日到下周三，北京的空气质量又将不太好了。 嗯， 不过在下周四周五还会有冷空气到来，带来4到6级的北风，到时候风来了，空气又将好转。 哎，但是也有人很关心啊，这雾霾被吹到哪儿去了呢？据分析，在冷空气的前方呢，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一部分污染物会进入云层，通过降雨净化之后呢，沉降到地面，另外一部分通过大气层的自净之后变成无害物质。 哎，那么新鲜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铁打折方面的消息。 嗯， 今明两天，乘客在早晨7点之前乘坐北京地铁刷卡进站，可以享受优惠，这个折扣是99折。 嗯， 那算一下呢，地铁起步价是3块钱，打了99折，至少呢便宜了3分钱。 哎，但是很多网友就吐槽说这个优惠也太低了呀。但实际上啊，这次打折主要是为了配合地铁自动售票检票系统的升级，具体是哪一方面的升级，地铁方面并没有透露。 上个月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啊，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将在今年年底前选择合适的时段，在轨道交通试点低峰时段优惠政策。 就此次测试是否和低峰票价有关，新京报今天早上的报道啊，地铁运营方面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没有这样的考虑，这两天测试只是一次常规的升级，没听说有所谓的调价计划。 新鲜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延迟退休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共同发布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报告建议按照并轨先行、渐进实施和弹性机制的原则，逐步延迟退休年龄。 建议的具体做法是，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 第二步呢，是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到2045年，男女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 这只是社科院等机构的建议啊，但是这个建议的提出呢，有着相应的政策背景。上个月发布的“13五”规划建议就提出要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那么有报道就指出了，这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按照相关的研究测算呢，退休年龄每年迟1年，养老金统筹金可增长40亿元，减少支出达到160亿元。 再来关注一下公租房的最新动态，近2000套公租房面向单位集体租赁，具体方法呢是指一个单位整体租下一批公租房，然后提供给符合条件的无房职工租住。 北京从2009年推出公租房至今，已经分配公租房84900套。那这一次公告当中发布的近2000套房源呢，都是经过了公开摇号、先到先得两轮分配之后，仍然被选剩下的房源。这也是公租房首次向社会单位集体出租。 市保障房中心发布的公告显示呢，这次配租涉及海淀、昌平、通州、房山这4个区的7个项目，房源共计1936套，房源套数多，可选择的范围大。 这批公租房的租金大约是每月每建筑平方米30块钱上下，如果公租房的建筑平米达到30平米，那月租金就是900块钱。 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多名工作人员因为围观歌手王菲办理业务遭到处罚。 北京纪检监察网昨天通报说，4月17号歌星王菲到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大厅办理业务，在此期间多名工作人员擅自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现场还有大量群众等待着办理业务的情况下，他们围观拍照索要签名，严重影响了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 在王菲办理完业务之后呢，经办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允许其他工作人员拍摄业务档案中王菲的照片并被媒体曝光。根据相关的规定啊，房地产登记权属信息呢属于个人隐私，除公安等部门办理案件调阅证据之外啊，只能由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才能够查询。 针对这一事件，朝阳区纪委给予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主任党内警告处分，朝阳区房屋管理局也分别给予3名当事工作人员警告处分。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突发事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市一家残疾人康复中心发生了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4人死亡。 据人民日报社转引 CNN 的报道，3名犯罪嫌疑人拿着 AK-47 向民众扫射，作案后3人驾驶黑色 SUV 从现场逃走。 目前美国警方正在搜索这3名枪手，美国联邦调查局称目前无法确定嫌犯身份和动机，不排除恐怖袭击。 当地警察局局长表示，他们正以境内反恐的方式应对目前情况，搜寻嫌犯全程高度戒备。 介绍一下发生枪击案城市的背景，圣贝纳迪诺呢是一个有着20多万人口的城市，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大城市洛杉矶以东80公里，被袭击的地方靠近圣贝纳迪诺市的中心。 刚刚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就这起枪击案发表讲话，他呼吁更多的枪支管制改革，称美国群众枪击案罕见而不正常。 奥巴马同时敦促议员通过法律阻止在那些商业航班禁飞名单上的人员合法购买枪支。 那么接下来还是国际方面，我们再来说一个轻松一点的事儿。社交网络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和夫人近日对外发布女儿降生的消息，同时宣布要把拥有99%的股票价值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79亿元捐出来建立基金会，用于发展人类潜能和促进和平。 经过昨天的发酵啊，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就认为说，这不叫捐，应该叫用自己99%的股份成立慈善基金，不用交高达50%的遗产税，还能给自己赚一个好名声。 对此呢，新京报评论指出呢，美国的很多富人都成立了基金会，他们认为与其交税给政府，不如成立慈善基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些好事儿。政府对这些基金会呢会有税收优惠，以此来鼓励慈善行为。 关于捐款的初衷呢，扎克伯格在公开信当中啊，以对女儿的口吻说，对每一个领域的技术进步意味着你的生活将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巨大的不同，我们将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今年年底前冻批上万家商户要疏解60%以上，冻批人流量现在只有此前的1/5。 北京家庭医生室服务计划2012年普及，至今依然卡壳，新华社探访原因。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刘洋毅。洋毅你好。 你好。 在外汇市场上，昨天美元指数突破了10年来的新高，您怎么看待美元后市的走势？ 美元指数呢在昨天呢突破了100的整数关口，当前维持在100.02附近。昨日的这个美洲时段美元指数一度上探至了100.51，在这个点上创下了这个2003年4月以来，也就是10年的一个新高。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则下跌至了1.06关口附近的这震荡。昨天呢美国11月ADP 就业数据实际增加21.7万人，远好于市场预期的19万人，这为 这为这个本周五将公布的十一月非农就业数据呢打下一个良好的铺垫。市场预期十一月的美国非农就业岗位将增加200,000个，这样的结果呢将无疑支持美联储启动近10年以来的一个首次加息。美国经济呢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全面的就业，就业市场的改善条件也已然得到了一个满足。唯一不足的就是通胀率比较疲弱，尚不及美联储要求的2%，但是也已经有迹象显示就业市场正在推动薪资增长。当前距离美联储12月议息会议啊还有2周时间，这次会议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2周时间呢还将有更多的这个经济数据将公布。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信息啊导致经济局势和前景发生重大改变，美联储12月加息的可能性呢应该说是已经极大了。近期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其他官员出席活动中的一些讲话也很可能强化这个加息预期。市场上不少投资人呢都认为在明年欧元区将进一步扩大这个宽松政策，在两个经济体截然相反的货币政策下会出现这个欧元和美元的这个平价，也就是欧元对美元汇率为1:1的这种情况。因此总体来看呢美元指数维持着强劲的一个涨势啊，当前尚未出现一个见顶迹象，美元的牛市基础呢依然稳固。主持人。 好。在外汇市场上我们注意到美元和黄金之间哈经常是此涨彼消的关系。 是。 那近日黄金的价格也是刷新了5年来的新低。您对黄金价格的走势有什么样的预判？ 现在给大家报一个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黄金期货2016年2月的这份合约隔夜收报1053.3美元一盎司。此前我们多次提及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是制约黄金价格形成有效反弹的主要因素。第四季度以来呢美国的经济数据基本面消息普遍向好，市场对于美联储12月的加息预期呢逐步增强，令美元飙升的同时打压黄金价格在11月27号也就是上周五跌至了1051.6美元一盎司。这个呢是一个5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在这个昨夜美联储优异的 ADP 就业数据公布之后，黄金价格呢瞬间大跌了12美元，整体走势呢依然处于一个长期的下降通道过程当中。当前价格还是围绕着1053这个美元一盎司附近震荡。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基本面因素几乎找不到利多金价的一个方面啊，基本上基本面因素全都是严重利空，即便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于金价的提振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全球低通胀的这种环境下，美国良好的经济态势、货币政策令美元持续走高，黄金难以树立这个反弹走势。一旦是美联储在12月展开加息，将增加黄金的这个持有成本，市场对于黄金价格创出新低的这个预期呢将进一步强化。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排价。 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排价，美元639.58，日元5.203，加元478.58，澳元468.2，欧元679.54，英镑964.12，港币82.51。主持人。 好，谢谢杨毅。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首先呢要来了解一下动物园批发市场疏解的最新动态。 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昨天表示，今年年底前动批商户的11271个摊位要减少60%以上，并完成市场30万平米当中20万平米的腾退任务。 嗯，明年年底前呢，要彻底疏解动批全部30万平米的市场，疏解从业人员30000人，减少流动人口5万到10万人。动批一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 动批疏解从2014年正式启动至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么记者近日探访发现，动批过去人流涌动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了。据统计，动批现在每天人流量已经从高峰时曾超过50000人下降到10000人左右。 据新华社报道，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批发零售市场业态越发不适应北京的产业发展，而作为首都核心功能区的西城更是如此。2013年拥有30万平方米的动批税收是1327万元，而拥有1.18平方公里的金融街核心区的税收呢是2996亿元。 哎，我们折算了一下，2013年动批平均每平方米的税收大约就是44块钱，而西城的金融街核心区每平方米税收达到了253900多块钱。 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表示，动批腾笼之后呢，将会严把产业准入关，引入高端业态，并将腾退区域优先用于绿地、公共服务场所和便民设施。 那么动批首个完成整体疏解的天浩城服装批发市场已经转型为宝蓝金融创新中心，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但产值将大幅上升，预计今年年底就将正式引入第一批企业了。 在疏解的过程中，迁走的动批商户呢，也陆续和天津、河北等市场签约。西城区将和天津、河北有关部门协作，共同搭台创造机会，为动批疏解商户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商机。 继续重点关注还是北京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2010年推出家庭医生式服务，计划2012年普及这项服务，但是迄今为止，这项计划却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家庭医生进家门究竟卡在哪儿了？不妨我们来关注一下。 家庭医生式服务啊，只对空巢、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包括给患者进行体检、测血压、听心肺等。北京居民呢，可以自愿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并且免费享受慢病管理等服务。 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是由社区医生、护士等人员组成，一个团队最多签约家庭不超过600户。据北京市卫计委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北京市家庭医生式服务累计签约4285000户，累计签约人数达到了9245000人。 据新华社报道，有人质疑这项家庭医生式服务服务不实，有西城居民表示啊，签约几年下来，只看到在楼道里贴过2次身体筛查的通知。 那么医疗人才短缺是家庭医生模式面临的一大困境了。社区医生待遇低，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目前呢，北京3级医院医生平均年工资为14万元左右，但是社区医生却只有7万元左右。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曾表示，让医生留在基层并不只是涨工资那么简单，社区卫生的专业技术发展空间、社会地位等等都要提高。 此外呢，家庭医生在居民家中发生的诊疗行为是否规范，出了医疗事故责任又如何界定，是否涉嫌违法从医等等，这都需要解决。 按照当前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呢，医生担心上门诊治病人会带来医疗纠纷，有社区医生表示啊，担心出现医疗事故后被患者家属说是非法行医，毕竟我们行医注册是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 那么近日呢，北京市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启动了北京市家庭医生服务巡讲活动，以期解决日常工作当中发现的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推进不实、签约虚高、服务不到位等相关的问题。那么重点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啊，美国发生的这起枪击案。据刚刚央视的报道显示，目前有一名嫌疑人在警方的追逐过程当中已经被警方击毙。美国警方表示说，目前还不能确认这名嫌疑人是否与枪击案有关，警方无人在追逐当中受伤。那么就枪击案的

舷窗是分层的，一般情况下刻字很难对玻璃本身造成危害，但是呢，它可能会影响机组人员观察窗外的视线，因此也会带来安全隐患。 对这种不文明行为，民航法专家表示，除了要被谴责，也应该进行处罚。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影响运营安全，要承担刑事责任。即使没有危害到航空安全，公安部门呢，也可以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 那么记者也了解到，此前曾经有人因为好奇带走航班救生衣，除了罚款赔偿救生衣之外呢，还被行政拘留了。这里我们要提醒旅客朋友们，咱们出门一定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另外呢，机组和空乘人员啊，应该多多留意，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分别在舷窗上刻字，比起现在事后曝光谴责，您当时及早发现马上制止不是更好吗？ 好了，除了对旅游时的不明行为有处罚呢，今后啊不合格的旅游景区啊也有可能会被除名。近日住建部出台了相关办法，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建立黄牌警告和退出机制，实行濒危名单管理。 北京日报报道，风景名胜资源价值丧失或者明显退化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呢，将会被列入濒危名单，给予黄牌警告，并责令一年内的期限整改，达到整改要求的可以继续保留资格，达不到的将报请国务院，建议撤销。 另外，住建部日前还通报了2015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执法检查的结果，江苏太湖无锡片区、重庆缙云山、吉林的仙景台，还有西藏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山等八处风景名胜区存在突出问题，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 旅游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张家界大峡谷的玻璃大桥今天合龙，明年五一前对外开放。这座玻璃大桥呢，位于张家界大峡谷风景区栗树雅和吴王坡区域内，是一座景观桥梁，同时兼具行人通行、游览、蹦极、溜索、梯台等多种功能。 哎，据介绍，这个玻璃桥的桥面长有375米，宽达到了6米，桥面距谷底的相对高度约300米。桥上的最大游客容量为800人，漫步在峡谷间的这座玻璃桥上啊，就好像是踏空而行一般。 另外，这座玻璃大桥呢，还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比如这是现今世界上最长的玻璃桥面人行桥，桥面上建有世界最高的蹦极台，还有世界最陡的溜索等等。明年五一期间，大家就可以来这里感受空中漫步的惊险刺激了。 哎，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经韩国等四个国家的申请，拔河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十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本月2号呢，在纳米比亚举行。韩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一起申请的拔河成功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报道称呢，拔河是韩国的第18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韩国产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宗庙祭礼乐和越冬泡菜文化等，其中呢有一项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遗之后，曾经在我国引发了热议。 嗯，很多网友就认为这个端午节是中国的。我们的编辑查询资料之后了解到啊，韩国申请的项目不是端午节，而是江陵端午祭，就是说呢，在端午节这一天，在韩国的江陵地区举行的一系列的祭祀活动。 嗯，但是韩国啊，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视其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省得总让他们在申遗路上抢先一步。据报道呢，申遗成功之后，一是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同时呢也能把遗产项目的名片打向全球，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文娱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2016年将会发行51种纪念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16年贵金属纪念币项目的发行计划，包括10个项目，共51个品种。 这十个项目包括2016版熊猫金银纪念币、2016年贺岁银质纪念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金银纪念币和孙中山诞辰150周年金银纪念币等等。 目前呢，2016版熊猫金银纪念币已经在10月份亮相，面额3元的2016年贺岁银币呢，即将在本月15号发行，其余的8个项目都将在明年面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从2016年贵金属纪念币发行开始，重量单位将由盎司改为克。We'll be right back. 好，文化娱乐资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最新作品《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正式定档于明年的1月9号，将以 2D、3D、IMAX、3D 等格式登陆影院。 《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作为《星战》系列的第7部作品，由埃布拉姆斯执导。故事呢设定在《星球大战3：武士复仇》之后的30年。原力作为《星战》的概念核心，也是第一次出现在系列片名中。 据了解，导演埃布拉姆斯呢，为了让影片风格更贴近原版《星战三部曲》，不仅坚持使用35毫米胶片来拍摄，还大量使用了模型和现场特效，甚至重新启用了摩洛哥当地保存几乎完好的1977年《星球大战》影片的片场，希望用实拍还原上世纪70-80年代《星战》系列的风采。 此外呢，迪士尼影业还宣布，中国影星鹿晗将作为该片的中国宣传大使。迪士尼方面表示，作为星战粉丝，相信鹿晗将进一步帮助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提高在中国观众心中的期望值和热度。 说完了电影星球大战，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好莱坞电影。由中美联手打造的好莱坞动作大片《极盗者》将在12月4号，也就是明天在中国上映。中国观众呢将会早于北美市场3周欣赏到这部极具视觉冲击的大片。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 FBI 特工强尼，由他被安排潜伏到一队寻找刺激的精英运动员里。这些运动员呢被怀疑正在用极不寻常的方式进行着系列犯罪。 但是在与这伙人交往的过程当中，由他却发现自己不可自拔地与他们产生了伙伴情谊，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当中找到了自我。最终呢，他是陷入到了职业伦理与追求真我之间的矛盾。 《极盗者》历时3年拍摄，先后呢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取景，还尝试了70米超高巨浪、徒手攀登3200英尺瀑布绝壁等一项项超越极限的生死挑战。 据了解啊，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呢都是实地取景和真人拍摄的，整部影片没有一帧电脑特技。导演也是表示说啊，场景是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地取景和真人拍摄才会带来不一样的真实体验。 除了惊险刺激的好莱坞动作大片，明天公映的还有一部合家欢电影《从天而降》。 从天而降讲述了一对生活在一起的年轻恋人突然迎来了一个从浩瀚宇宙降临的外星宝宝，从而在照料宝宝的过程当中不断成长的故事。 据了解，影片拍摄时呢，扮演剧中外星宝宝的小演员欧阳俊文啊，才只有几个月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萌娃。 嗯，除了商业片呢，还有一部主旋律电影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人民大会堂建设为背景的爱情电影《北京时间》将在12月11号在全国上映。 导演安占军表示，《北京时间》与他之前拍摄的主旋律电影有很大差别。本片讲述了马原饰演的男主角与陈乔恩饰演的女主角薛雅兰啊，虽然相知相爱，却未能相守一生，跨越50年的寻爱故事。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消息。苏绣女皇姚建平的刺绣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共展出数十件苏绣精品。 姚建平是苏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素有苏绣女皇之称。2014年，他曾创作国礼作品《木槿花开》和墨西哥总统夫妇肖像，分别被赠予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墨西哥总统佩尼亚。2015年，他的苏绣作品《岁月如歌》被赠送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那这次展览的主题作品是丝绸之路，一组两幅，包括西出长安与满载而归两幅作品，既独立又统一，共同展现出丝绸之路的传承。据了解，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0号。 另外一项展览异彩华章，中国印度尼西亚当代绘画艺术邀请展近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以此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65周年。 画展展出了两国37位艺术家的近60件艺术品，画家笔下呈现的中华民族母亲和黄河、印尼著名世界文化遗产婆罗浮屠、佛塔群等景观和各具特色的艺术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此外呢，印尼著名画家马永强还将在他的画作《婆罗浮屠永恒》这个里边呢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表达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据介绍，画展将会于明年2月移至印尼国家博物馆展出。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9，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黄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今天呢，这个风依然很大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风力的变化吧。 啊，好的，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测吧，今天的天气呢和昨天差不多，大风天气呢还将继续，但是我们在关注大风的同时吧，还要关注一下体感温度。那么我先说一下大风的情况。 嗯。 受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还是有偏北大风。上午平均风力将由3到4级逐渐增大到4到5级，阵风风力呢中午前后也将达到最大，城区和平原地区呢有7到8级，山区的阵风会有更大，将达到8到9级。这种大风天气呢将在下午4点后吧，也就16点之后开始逐渐减小，到傍晚前后呢平均风力将下降到3到4级。那么说呢，傍晚后呢这个风的影响就小多了。这是风的情况。 嗯，那大风对于气温有哪些影响，请黄工刚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好的。受这个大风的影响啊，这样今天白天呢，从预报方面来讲，温度呢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度左右，但是由于这个风比较大，风寒效应明显，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大风条件下，我们体感温度呢会比较低，要比这个大风要比正常的这个大气温度要低3到4度，也就是说今天最高温度上升到最高的时候，我们的体感温度还在0度左右，应该说体感温度比较低。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天气综合考虑呢，由于大风的影响，一个风寒效应明显，体感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外出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另外由于风比较大呢，这个还要做好这个防风。昨天下午17点咱们气象台都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现在还在这个预警之中，特别是今天中午前后啊风比较大，要切实做好这个防范吧，防止大风带来这个灾害。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好，感谢黄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小相对湿度20%，白天最高气温2到3度。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转2、3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40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为1级优。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有明显的北风，山上风力更明显，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 未来3到4天北京没有降水，但是今天风比较大，洗车之后会有一些尘土落到车上，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洪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2和7。目前从线圈图上看，全市路网处于中度拥堵，东部2环、3环、4环的南向北车多流量大， 西部地区的环路南北双向都出现了断续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南向北更为严重一些。北部的环路大部分路段双方向都有排队等候的现象。相比之下，今天南部的环路比平日要通畅很多，只有南五环中段的外环方向车流比较集中。联络线方面，今天西部地区的莲石东路、辅石路和杏石口路三条联络线的进城方向都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以莲石东路最为突出，从莲玉桥一直排到了天宁寺桥。东部地区还是以精通快速的进城方向为代表，出现了常规性的行驶缓慢。北部的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压力相对比较突出，今天进出京的各条高速都正常开启，通行良好，只有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受早间居庸关事故的影响，出现了车流集中的情况。目前北沙滩桥到上清桥依然车多，行驶缓慢。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王洪泉给我们做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来听由孙畅为您采制的《这事儿我该管》。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戴口罩，这谁坐出租车戴一口罩呢？警察叫人下来。他一开始说呢，他不是中国人，说他是外国人。完了，民警说拿下你的护照。完了，他说我护照没带完。民警就说那你下车来吧。他一下车就跑。 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3月16号晚上7:30的金宝街东口。下班回家的江顺玉看见马路上一个男子抗拒民警执法，身为保安员的他冲了上去。 还要叫一个出租司机嘛，也下来。民警叫出租司机说：“你快点下来一块帮忙。”我们就仨人给摁住了就。 那你当时你也没害怕？ 当时我没觉得害怕，就一刹那时间的事情。因为我毕竟干保安这行，有一定的警惕性。当时没干。后来我到派出所以后，说涉嫌持枪抢劫，还有一把说20公分的刀吧。当时我也没多想那么多。 江顺玉和出租车司机努力压制住歹徒，民警腾出手来检查他是否持枪或危险刀具。因为这名外国男子持续反抗，江顺玉也更加确定他一定有问题。 有一直在反抗，因为个儿也比较高嘛，有1米8多，还比较壮，一直说外语。从他那个反抗非常激烈，我感觉这人也有问题。你要平常，假如我这样没问题，你要说民警找我，这我站着就不动了呗。他反抗特别激烈，就一直想挣扎想跑。后来一看呢，他真的实在挣脱不倒了， 他也屈服了。 对对对对。 经调查，马来西亚人梅某持枪在王府井澳门中心卡迪亚手表店抢劫11块手表，总价达390万。江顺玉不仅在危急时刻冲上前控制歹徒，还及时提醒民警嫌疑人手腕上还带有多块手表，使得警方能迅速发现追讨赃物。警民联手，仅仅在20分钟里就破获了影响恶劣的抢劫案。 你的好邻居， 嗯， 过来帮他带小宝宝。你听说这件事儿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很为他荣幸， 为他荣幸， 嗯， 是不是挺敬佩他的？ 嗯， 你是江顺玉的同事？ 对。 啊，你多大了？ 我24了，现在。 24还是20？24。24。 知道这事，挺佩服的。对我们这些客户单位领导说你小子行啊，成英雄了，都这么说我。包括我们领导说，我说你们别拿我打岔了，都开玩笑，一乐就过去了，这事儿就。 邻居同事都为江顺玉感到荣幸，提起见义勇为，他自己心里也高兴，但是他说这更鞭策自己要在一线工作中更加认真负责，做一个训练有素的保安员。因为特别想了解他的工作水平，我和他还做了应急处理的快速问答。 那怎么防汛呢？ 以车场来说，假如车场发现雨势比较大，排水系统要堵的话，及时用沙袋封堵出入口，就是防止雨水呢漫过电梯。还有呢，及时通知工程人员疏导，就是下雨口有没有堵塞。那是雨势真大了无法控制的话情况下呢，及时疏散人员到安全地带。 那如果是着火呢？ 着火是初期火灾，就是小火，及时将火灾扑灭。遇到大火的话，拨打119，完了把人员带到安全地带，疏散到安全地带去。 歹徒抢劫？ 歹徒抢劫的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啊，及时是制止。 偷盗？ 偷盗这块，你要说那个嫌疑人在现场的话，及时控制住；嫌疑人不在现场的话，做好那个现场的保护，等待公安机关来侦查。 小江打小上过武校，因为校方和北京的保安公司有合作，十多年前还不到20岁的小江就来到了北京。 我那会儿16不到17吧，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是第一次听我妈声，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流了眼泪，这我妈的都听到，说你要受到什么委屈你赶紧回来吧，就别在那待着。刚干的时候这一月是300多块钱，她不够花的，后来问家里还要钱，后来是挣多少花多少。刚来北京的时候那是嘴皮都裂了。 那现在多长时间回家一趟呢？ 一年回家一次了，职业性质就是就逢年过节，越别人清闲时我们越忙，越就是我们一般的平时的6、7月份吧，没什么事回家待个10天半个月的。现在有孩子了嘛，所以我父母年龄也大，说回家让老人看看孩子，对，多陪陪他。 这代年轻人在家中都是宝，母亲自然十分惦记儿子，但是小江刻苦认真，即便过年时也踏实守在岗位上。他逐渐长大成熟，后来还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后可爱的儿子降生，更为他们增添幸福。然而在这个时候，一次灾难却悄然地逼近了这个家庭。 我们家孩子生下来先心，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就是心脏缺一块，当时我们没感觉到，因为带孩子去打防疫针不是挺开心吗？哎，说这孩子身上怎么有杂音啊，我说杂音不可能，我说我们那之前那个就是产前检查我们都做，在北京做着嘛，都做着没有说什么毛病，我就带着去安贞医院看的，完了一查室缺， 心室缺伤， 心室缺块肉，缺一块，完了血往肺里走。这孩子那会老感冒老发烧，动不动就肺炎嘛，说就因为这那个心脏室缺引起的，然后就安贞医院那个说得做手术，我说得什么时候做，说孩子还小，说你再往过半年以后再看看吧，万一说能长死呢，有可能。我儿子1岁半时候又再看了，完了说他这缺口不但没小反而大了，完了说得做手术。做手术这10多天我就非常非常煎熬，我媳妇儿我妈我丈母娘天天哭，做完手术得去那个 ICU 啊，重症监护室得观察得。我什么时候哭了？我儿子出来的时候，因为他进去的时候啊，做手术之前他会走路的，会说话的，但一出来的时候，从我们去接的时候，待了10多天嘛，出来的时候他是不会走路的，因为孩子做手术出来以后得绑着用胶带，都是绑死，是不让动的，都是因为怕动着伤口嘛。出来之后他蹒跚走了2步，差点摔倒，我接着他对着就我儿子对着笑着跟我说叫了一声爸爸，我当时我就眼泪就哗哗哗就下来了。这谁呀？这是你吗？ 在小江家里，我见到了已经3岁的程程。现在的他已无大碍，含着一只棒棒糖被爸爸抱在怀里。小江说，宝宝越是可爱越长大，他就觉得亏欠宝宝，也亏欠孩子的妈妈。 其实你聊，其实我最对不起的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我媳妇儿，真的。从因为那个我在这行业来说，干工作来说，她怀孕也好，包括生孩子，我一直都没在身边照顾，就是回老家我妈照顾的，我岳母照顾的，包括媳妇说这孩子出生也好，孩子生病也好，的照顾呀，就付出着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包括现在她现在不上班，原来上班，她在美工上班当个那会儿副店长，完月不少挣，月1万多那会儿，她现在为了这孩子付出特别大。你当母亲的你也知道，我看见我儿子也好，包括看见我媳妇儿也好，我感觉我看见他们俩在一块玩耍，就感觉对他们俩付出太少了，真的付出太少了。 已经是保安队中队长的他，现在更加勤奋工作，即便有些人对保安还存在误解，小江也表示职业没有高低贵贱，这份工作要有人做下去，家园的安全，北京的安全需要人去保护，如果能尽一份力量，他就不会退缩。就像那个晚上有人抢劫，他可以走开，也可以只看看热闹拍张照片，但是他选择冲上前去。 我们领导跟我说这句话，我刹那之间的事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这也是跟你平时的就职业修养有一定的关系。 没错，我觉得他说这话很 对， 也许我可以完全可以走，跟我没关系嘛。也许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边当时歹徒身上真有枪的话，也许我会受伤。 那以后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会管吗？ 会啊，肯定会。包括不但我会管，包括我身边同事他遇到这事， 我感觉他们有一样会上去的，会制止嘛，因为咱这社会需要正能量。 心里总有个梦想，像英雄一样的走过这世界，你也会这样告诉我你喜欢，我像个孩子一样的天真。再平凡一些，再简单一些，带着自由的梦想，就这样动荡的走过很多年，依然有太多。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就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由孙畅为您采制的这事儿我该管。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今明两天早晨7点钟之前啊，北京地铁通过哪种方式您进站能够享受99折的优惠呢？这个答案就是刷卡进站哈。再次提示您，今明两天早上7点之前，您乘坐地铁刷卡进站可以享受这个票价99折的优惠。恭喜手机1522尾号4520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数码收音机一台，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参与。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